第十一课， 一课文。 中央大街， 这儿的人真多。 是啊，星期天总是这样，川流不息的，有不少外地游客。 这条街为什么看不见车辆？ 中央大街多半都是欧式建筑，历史又很长，要特别保护。1997年，市政府把它确定成步行街，不让车辆通行了。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石头路面，走在上面感觉真好。 哈尔滨人也很喜欢这儿。 那是什么？看起来跟俄罗斯的建筑一模一样。 那是华梅餐厅，它旁边的是马迭尔宾馆，还有附近的索菲亚教堂，它们都是典型的欧式建筑。 索菲亚教堂，哈尔滨有教堂吗？ 有啊，从前有一些外国人居住在南岗区和道里区，所以修了一些教堂。 除了索菲亚教堂以外，还有别的教堂吗？ 除了索菲亚教堂以外，南岗还有一座天主教堂，一座东正教堂。有人建议把这条街再修一修，但也有人认为保持现在这个样子最好。 哎，怎么停下来了？ 我要把这条街照下来，请你等一会儿。 这样吧，我们先去华梅餐厅吃俄式西餐，然后再去看看索菲亚教堂，怎么样？ 太好了。 二，新词语。川流不息，外地，游客，街，车辆，多半，欧式，政府，历史，保护，确定，步行街，城，通行，石头，从前，感觉，餐厅，一模一样，典型，除了以外，俄式，专有名词，南岗区，道里区，华梅餐厅，索菲亚教堂，马迭尔宾馆，天主教堂，东正教堂，防洪纪念塔。补充词语，繁华，热闹，夜市，百货，服饰，各种各样，江边，塔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老奶奶捉贼。有个老奶奶带着小孙子住在乡下， 这天做晚饭时，他见小孙子从外边跑进来，就说：你去床下篮子里拿出几个鸡蛋来。 好呀。 小孙子跑进屋去，刚趴下想把手伸进床下去，突然大叫起来： 奶奶，快来呀。 老奶奶听到叫声跑进来，见小孙子脸色发白，用手指着床下，就蹲下来朝里面看。天哪，床下有一双可怕的眼睛。不用说，那是个贼。但是老奶奶却笑着对小孙子说： 你不要害怕，这位叔叔一定是要在我们家住一宿，但怕打扰我们，就悄悄地进来躲到床下去了。你快请叔叔出来。 床下的人听了，赶紧自己钻了出来，附和老奶奶的话讲了一遍。老奶奶见前面站着一个又高又大的年轻人，就客气地说： 你还没吃饭吧？到厨房里一起吃去。 三个人吃过饭，老奶奶说： 小兄弟，你一定想知道我家的情况吧？ 那贼点点头。 先讲我爸爸。我爸爸有一年生了个瘤，医生给他开刀，他一见闪闪发光的手术刀，就害怕地叫起来：救命呀，救命呀，快来救命呀。 老奶奶模仿他爸爸拼命地喊叫着。贼阻止说： 老奶奶，你小声点儿，不要打扰邻居。对对对，你不说我倒忘记了。 老奶奶继续说： 我爸爸要逃跑，医生把他捆了起来，他又大喊起来：救命呀，救命呀，快快来救命呀。 老奶奶拼命喊着，好像她就是自己的爸爸。贼又阻止她，说会打扰邻居的。老奶奶装作没听见，一声比一声高的叫喊。喊声把邻居引了过来。贼想逃跑，但来不及了，贼被人们捉住了。 第十二课， 一，课文。秋林比马迭尔近。一， 真想念家乡的面包，去哪儿买呢？纳斯佳， 你问李红吧，她比我了解这儿的情况。 想吃俄罗斯面包不难，马迭尔有，秋林公司也有。 马迭尔我知道，有点远。 去秋林吧，秋林公司比马迭尔近。看到秋林公司的面包，你一定会吃惊。 为什么？ 秋林的面包比一般商店的大，我们叫它大列巴，是传统的俄罗斯工艺。 秋林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？ 香肠啊，也是传统的俄罗斯工艺。 那就去秋林吧。坐什么车去呢？ 坐一般的公共汽车或者空调车都可以。 空调车比一般汽车贵，但比它们舒服。 我们坐空调车吧。 买完面包，晚上我教你们包饺子怎么样？ 太好了。 二， 你看我的饺子包得怎么样？是大还是小？ 真大呀。 俄罗斯也有饺子吧？ 有，但是跟中国的不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？ 我们的饺子比中国的饺子大，馅儿里常常放奶油，比中国饺子甜。 中国饺子比俄罗斯饺子咸，比俄罗斯饺子好吃。 来，看看谁包得多，我来数数。你比娜达莎多五个，我比你多，比你多包了七个。 这么多饺子够吃了吧？ 再多包一点吧，怎么样？ 好啊，我也喜欢吃饺子。 二，新词语。家乡，情况，吃惊，近，公益，香肠，舒服，空调，随时，公共汽车，包，数，够，线，奶油，甜，咸，列巴。专有名词：丘陵、马迭尔。补充词语：苦、辣、酸、糖、盐、香、宽、窄、深、浅、薄、厚、矮、贵、贱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 画龙点睛。画龙点睛是个成语，原来的意思是给画在墙上的龙点上眼睛，后来比喻说话写文章在关键的地方说出最重要有力的话。传说中国古代南北朝的时候，有个画家叫张僧繇，最擅长画龙。有一次，他在墙上画了四条白龙，奇怪的是，这四条白龙都没有点上眼睛。许多人不明白，问他：“先生画龙，为什么不点上眼睛呢？是不是点上眼睛很难？”他说，点眼睛很容易，但是点上眼睛后，龙就会打破墙壁，乘着云飞走了。人们不相信他的话，都要求他点眼睛，想看看龙是不是真的飞走。张僧繇再三解释，点上眼睛 龙就会飞走。但是，大家非让他点上眼睛不可，他没有办法，只好给龙点上了眼睛。奇迹出现了，他刚刚给两条龙点上了眼睛，就电闪雷鸣，大雨哗哗地下起来。突然，轰隆一声，两条刚点上眼睛的白龙飞到空中去了。那两条没点上眼睛的白龙，还留在墙上。 第十三课，一，课文。去市场看看。 这是什么市场？ 这是农贸市场。在这儿做生意的都是小商贩，卖什么的都有。 我想买双布鞋，能买到吗？ 当然能，也可以去夜市或者早市买，比这儿还便宜。 中国布鞋，我也要买一双。 比尔穿的鞋尺码大，到建设街民贸市场看看吧。那儿的衣服鞋帽比较大，身材高大的中国人也喜欢到那儿买东西。 在那儿可以讲价吗？ 可以。 那是什么？ 那是茶叶蛋，很好吃。 茶叶蛋煮熟了吗？ 熟了。 我尝一个。5毛钱一个。便宜一点行吗？小伙子，这已经很便宜了。 晚上逛夜市，好吃的东西更多。 有什么？ 哈尔滨的烧烤很有名，比如烤羊肉串、烤鱿鱼、烤鸡腿、烤火腿肠等等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豆制品。 今天晚上我还来。你呢？还来吗？ 可惜，我的一个朋友被撞伤住院了，我要去看他，没有时间来逛夜市了。 二，新词语。市场，农贸市场，商贩，夜市，早市，布鞋，鞋，尺码，民贸市场，帽，身材，讲价，熟，长，小伙子，茶叶蛋，烧烤，比如，烤，羊肉串，鱿鱼，鸡腿，火腿肠，豆制品，贝，专有名词，比尔，补充词语，自由市场，摊床，牛肉，猪肉，鸡蛋，肉鸡，豆腐，降价，雕，咬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磨刀不误砍柴工。 古时候有位老人，他有两个儿子，老大叫阿力，老二叫阿智。兄弟俩长大了，老人想考考他们谁聪明，就从街上买回两把未开刃的镰刀，对他们说：今天我买回这两把镰刀，明天你们俩上山割草，要自己割自己的，看谁割得多，回来得早。第二天，兄弟俩上山割草去了。阿力想，要割得快，割得多，就得抓紧时间。他拿上镰刀、扁担和绳子，就匆匆上山了。来到了山上，他拼命地割呀割呀，但是因为镰刀太钝了，他割了几下都割不下来一把草，他累得站不起来，手也磨坏了。阿智拿着父亲买的镰刀，一看镰刀刃厚厚的，就去磨，不一会儿就磨得很锋利。接着他也到了山上，举起锋利的镰刀，不一会儿就割了两大捆，很快他就挑着草回家了。但是阿力呢，到了晚上才背着一点点草回到家里。老人看到兄弟俩都回来了，走过去看看他们的草，再看看他们的镰刀，说：你们两个上山早，花力气大的是阿力，下山早割草多的是阿智，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？这是因为阿智磨了刀，这就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啊。第十四课，一，课文，买两张火车票。谢尔盖在火车站售票厅排队买票，安德烈急匆匆跑来。 你怎么才来呀？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了。 真对不起，我坐的电车在半路上撞坏了，停在那儿不能走了。 是吗？那你怎么办了？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可是那辆出租车又被人家撞了，我只好又换了一辆。 看来这儿的交通很糟糕。 本来不错，现在正在修路，有的路能通车，有的不能通车，所以才这么拥挤。 买两张14号去北京的硬卧。 多少次车？ 18次特快。 硬卧车票没有了，有软卧和硬座，您还要吗？ 还有别的车次吗？ 有72次，哈尔滨是始发站，下午17:40发车，北京终点。 什么时候到终点站？ 早晨6点。 有硬卧吗？ 有，您要吗？ 要。 都是上铺，可以吗？ 没关系。 两张去北京的上铺票，一共540块。您这是600块，找您60块，拿好车票。 谢谢。我是第一次从哈尔滨坐火车，候车室在哪儿？ 在2楼，检票前看清楚您的车次和车厢号，别上错了车。 在哪儿上车呢？ 在1号站台。 听说打电话就可以订票，而且我们大学就有售票点，咱们可以不来。 你听谁说的？ 出租车司机说的。 太好了，以后再买火车票就不用来排队了。 词语。火车站，售票处，才，电车，打车，半路，撞，糟糕，本来，修路，通车，硬卧，特快，软卧，硬座，车次，次，始发站，终点，终点站，上铺，发车，候车室，车厢，站台，订票，排队。补充词语：候车，通行无阻，下铺，中铺，长度，宽度。 五，阅读课文。旅客。一天，一位有名的导演在英国的一个山区里迷了路，走了很久，才在黑夜里看到灯光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户人家，立刻高兴地跑过去。他请求房主让他借住一个晚上，但是房主不高兴地拒绝了他。我家又不是旅店，房主说，我只要问你三个问题，就可以证明这屋子就是旅店。导演笑着说道，我不信，如果你能说服我，我就让你进门。房主也爽快地回答，在你以前谁住在这儿？ 我爸爸。 在你父亲以前又是谁当主人？ 我祖父。 如果您去世了，他该是谁的？ 我儿子。 这不就对了吗？客人笑道，你不过是暂时居住在这儿，也像我一样是旅客。房主人笑起来。那天晚上，这位大导演在这座房子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。其实，明天怎么样，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。连生命在内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属于我们的。